攻读宗徒大事录第一章。德敖菲洛，我在第一部书中议论起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直到他借圣神嘱咐了所选的宗徒之后被接去的那一天为止。他受难以后用了许多凭据向他们显明自己还活着，40天之久发显给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即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翰固然以水湿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他回答说，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耶稣说完这些话，就在他们观望中被举上升，有块云彩接了他去，离开他们的眼界。他们向天注视着他上升的时候，忽有两个穿白衣的人站在他们前，向他们说，加里肋亚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哪？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也要怎样降来。前边伯多禄士录。耶路撒冷教会。那时他们从名叫橄榄的山上回了耶路撒冷，这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一安息日的路程。他们进了城，就上了那座他们所居住的楼房，在那里有伯多禄、若望、雅各伯、安德肋、菲利伯、多莫、巴尔多禄茂、马窦、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热诚者西满及雅各伯的兄弟犹达。这些人同一些妇女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专务祈祷。有一天伯多禄起来站在弟兄们中间说，当时在一起的众人大约共有120名。诸位人人弟兄，圣神借达卫的口关于领导逮捕耶稣的犹达斯所预言的经文必须应验。他本来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分占了这职务的一份，但这人竟用不义的代价买了一块田地，他倒头坠下，腹部崩裂，一切脏腑都流了出来，耶路撒冷的居民尽人皆知。为此他们以本地话称那块田地为哈克达玛，就是血田的意思。原来在圣咏集上曾记载说，愿他的居所变成荒土，没有人在那里居住，又说让人取去他的职位。所以必须从这些人中记住耶稣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所有时期内常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中，由若翰施洗起，直到耶稣从我们中被接去的日子止，由这些人中应当有一个同我们一起做他复活的见证人。他们便提出了名叫巴尔撒巴号称尤斯托的若瑟和马蒂亚两个人。 他们就祈祷说，主，你认识众人的心，求你指示这两个人中你拣选的哪一个，使他取得这职务的地位及宗徒的职位，因为犹大斯放弃了这职位，去了他自己的地方。他们给二人研究，马蒂亚中了签，就列入十一位宗徒之中。